在朝鲜由祖国解放战争参战历史陵园落成后，三年来，人民军军人、各阶层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纷纷前去拜谒了为朝鲜劳动党和领袖、为祖国和人民不惜献出青春和生命的烈士，共达84万6000多人次。